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18集。秋意看了边南一眼，手在他腿上轻轻拍了拍，埋头把他那盒饭吃完，起身去茶水间，用微波炉把粥热了热，进了病房。秋意推开病房门的时候，觉得门很重，他用肩顶了顶才进了门。秋爸爸往他身后看了看， 边南呢？你俩吃了没？ 吃了，我俩吃肉了，为了不刺激你，吃完了才进来的。 哦，他走了？ 没，跟外边转呢。怎么，想再跟他聊聊吗？ 不聊了，那孩子可能被我吓着了吧。没胃口，吃不下。 医生说下午要给你上营养针了，这么吃不下东西，身体扛不住。 秋爸爸没说话，勺子依旧在粥里来回搅着。秋意看着勺，勺子搅得他心里有些乱。搅了半天，秋爸爸终于开了口：“ 说说吧，跟医生聊了这么久。”胆管的问题不小，我估计是癌吧。 秋意反复地按着饭盒盖子，按了好一会儿，起身把饭盒拿到了一边的桌上放着，背对着老爸站着，盯着饭盒没动。 我这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，估计就是了。 你之前就疼了，为什么一直不说？ 你小子这是要骂我呀？啊，我都不在意了，你不是一直说我视死如归吗？ 视死如归跟找死是两码事儿。 小易啊，咱俩有矛盾，还是不可调和的那种。你是个孝顺孩子，懂事，有担当。我真是特别骄傲，我是真的骄傲，我有个谁也比不了的儿子，我一想起来就得意。以前只觉得你太辛苦，但越到后来我越觉得不对劲儿。所有的事儿，烦心事儿、郁闷事儿，到了你这儿就都消失了，没个正常人该有的反应，生气、烦闷什么的都没有，这不正常。 我在外面都反应完了， 你说打架呀，这一样不正常，需要用打架来缓解情绪，这不正常。 所以呢？ 这就是咱俩的矛盾。你希望照顾着我，让我好好活下去，而我希望你不要再这么活下去。 你就得好好活着，我怎么活是我的事儿。 没劲，我这么活着没劲，也太难受。医生那里有什么方案？ 手术或者保守治疗。我觉得应该手术，你年纪不大， 保守治疗吧，太晚了，手术完了也没什么希望，而且我身体吃不消了，你知道我肺现在也不好，我这肚子里就没一样是好的。我是不想再折腾自己，折腾你，不，主要是不想再折腾自己。 秋意没说话，手抖得厉害。从知道老爸胆出了问题，到昨天知道是癌，他给自己建立所有心理防线，都因为老爸这些话而开始一点点裂开。 你照照镜子，正常这么大的孩子，知道这种事儿会不会是你这样的反应？我不想再这样了，我烦了，我累了，我也想你妈了。 秋意猛地偏开了头，盯着墙上的电视机，把这一瞬间差点就要涌出来的眼泪狠狠地憋了回去。我想你妈了，这句话让秋意几乎崩溃。这十年咬着扛着所有的辛苦，所有的不公平，所有的冷漠，他只想让老爸能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地过下去。老爸这句话却几乎击碎了他所有的坚持。 难受吧？啊，我这话啊说得有点太重了，以前我也没那么仔细地考虑过这些，你弟弟我都逃避着没有细想，就是没人的时候想想你妈，一直到边南走上家里来。哎呀，我发现边南这孩子挺神奇的，你跟他待一块时间长了有变化，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啊？ 什么变化？ 你变得开朗了，话也多了，偶尔还能犯个傻。这哎呀，我才突然觉得我儿子应该是这样，这个年纪的孩子本来就应该是这样。你原来也太变态了，你 才变态。 小姨，我跟你商量个正经事儿。 说吧。 如果最后我不行了，不要拖时间，什么插管上呼吸机什么的太遭罪了，我不要，听见没？ 没。 这事儿你可以用用你的理智。 不。 边南在长椅上坐不住，一是心里不踏实，二是走廊上暖气不足，坐时间长了感觉冷。秋意进了病房一个多小时没出来，他在走廊上从这头走到那头，再从那头走到这头，来来回回走了多少趟他已经数不清了。中间还看到医生护士推着仪器跑进一间病房里，他看得心里一阵阵发慌。好容易又等了快半个小时，秋爸把病房的门开了，秋意低着头边掏烟边走了出来。 你爸还好吧？ 嗯，陪我抽根烟吧。 聊得怎么样？ 他不肯手术，要保守治疗，保守治疗基本就等于死。 你不说不让他知道了吗？ 他猜到了。再说如果要手术，他总会知道。 那手术啊，他为什么不手术？ 拖得有点久了，医生说手术也没有太大作用，而且他身体会吃不消。他自己也不愿意，说是太难受。 那怎么办？就这么待着？要不你再劝劝。 边南，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啊，挺好的。 是吗？ 是挺好的，人帅，还聪明，又懂事，又靠谱。怎么突然这么问啊？ 变态吗？ 变态？我应该不会喜欢个变态吧？ 我跟你在一起之后变了，爱说话了，爱笑了，还会犯傻了。 是吗？这不是挺好的吗？这是你爸说的吗？ 嗯，就是因为这样，他才觉得我因为他才会这么不像个正常人。 所以他不想再拖累我，不想再半死不活的在医院里吊着。 边南正要往秋意背上拍的手猛地停在了空中，身边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。边南觉得自己耳边一片死寂，脑海里也全是空白，特别像他那件用洗洁精洗过的白 T 恤。 几点了？ 三点多了。 帮我去接二宝放学吧，送他过来。我现在不想动。 好，我也正好答应了二宝接他的。 嗯，晚上你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感觉你脸色不太好。 你看错了，我这是肤色。那我先去接二宝了，你再陪陪你吧。 边南看了他一眼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最后却还是沉默转身顺着楼梯往楼下走了。秋叶看着他的背影，又摸了根烟出来点上，靠着墙慢慢地蹲下了。 对不起边南， 秋意说出那句话时，边南的反应让他立马就后悔了。他不该在这种时候对一直紧紧绷着的边南说出这样的话来。边南不是他，边南没有错，边南不该为这件事受到什么伤害，但他已经有些承受不住。老爸的病，老爸那些从未跟他说过的话，都让他痛苦。他无处可以宣泄，憋得想哭又哭不出来，也不敢哭出来的感觉让人受不了。他最后选择了任性地把自己的压力不经思考地砸到了边南身上，不讲理地把本来跟边南没有关系的痛苦压给了边南。秋意狠狠地把烟头在地上按灭了，闭上眼睛，眼泪在这一瞬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。他咬着嘴唇，用手抱着头，努力想要控制自己，却怎么也收不住。多久没这么哭过了，眼泪怎么也刹不住，开了个头就跟撒欢似的停不下来了。他狠狠抓着自己的头发，最后闷在自己的胳膊里哭出了声音。边南把因为要见到哥哥而开心的活蹦乱跳的秋燕从学校里接了出来，打了个车直奔医院。秋燕在后座上窝他怀里，一刻不停地扭来扭去。 晚上吃什么呀？ 一会儿买点吃的，你给你哥带过去，我晚上还有点事儿，就不跟你们一块吃了。 啊，那你明天能来吗？ 明天我上班呢，我今天请了一天假呢，明天得老实上班。 那下班了呢？ 看情况吧。 边南枕在靠背上轻轻叹了口气。边南买好了晚饭，看着秋燕拎着袋子进了住院部的电梯，愣了一会儿转身走出了医院，打车回到杨旭家，洗了个澡，换了身衣服。他看了看时间，拿出手机给万飞打了个电话。 出来吃饭。 好嘞，哪儿碰头？ 随便，你说地方我直接过去。 南哥，你没事吧？听着怎么情绪不佳呀？ 佳不佳的不影响吃饭，甭废话了，说地方。 鼎盛居，知道在哪儿吧？你打车说二环上那家，司机都知道。 跟万飞有两三个月没见面了。边南打车到饭店门口下车的时候，看到万飞缩着脖子站树底下蹦着。他莫名其妙的就想过去抱着万飞大哭一场。 我靠，南哥你这脸色黑皮都遮不住你发黑的印堂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你废话真多。饿了，吃饭。 行吧， 我也饿了，吃饱了慢慢给我说。 饭店里人很多，挺热闹的。他俩在角落里找了个小桌坐下了。万飞也没问他想吃什么，跟服务员直接点了菜，又要了瓶白酒。 喝点吧。 倒了你负责吗？ 倒了上我家睡去呗，我背你。 行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